碎旧日的动人情怀。你看不出来我的无奈， 刚刚听到方炯斌版本的《简爱》把弦乐改成了吉他配乐，这就考量到了怎么样唱出歌曲当中很浓郁的感情，而方炯斌的声线呢本来就比张惠妹的要单薄一些，所以呢让这首歌里本来很充沛的感情呢就显得稍微有一些寡淡，不过这也是感觉不一样的特点之一。同样是翻唱作品，继续来分享一下叮当，这是很多人开始注意到叮当这个女生的曲目，叫做《猜不透》。 猜不透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，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，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了锁。猜不透相处会分开还寂寞，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，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。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。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，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。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，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，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。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。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，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。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。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，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。到底这感觉谁对谁错，我已不想追究，越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看方大同收录在成月专辑当中《如果爱》这首歌的歌词呢，是由徐若瑄完成的，以女生很细腻的角度来讲爱情的状态。 如果爱没有那么烦，我不会吃不下 时间在转，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？黑夜有了你的美，让日子也别困累，也憔悴看不见，我要爬上一座天梯，在星星眼里，我不管完美是什么，唯一是什么，每天我是什么无所谓。如果爱没有那么烦，我不会吃不下晚饭，也不会多么的堕落。如果你说你爱我，如果爱可以更简单，我也不会有这么乱。整个世界在转，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吧。 歌词很可爱，如果爱没有那么烦，如果爱可以更简单，多少人都会有这样的心声。轻快的旋律让人不自觉的就会跟着它的节拍来晃动一下。这首歌来自方大同，叫做如果爱，而同样是由徐若瑄来完成填词的作品。接下来分享一下周杰伦这首早期的作品，叫做伊斯坦堡。 找又找不着， 直坐在咖啡厅角落，没有人发现我还在难过。其实早就已经忘了怎么说，算着这么舍不得，你还是走了。我还不想承认这事实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没有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像一个废人。回家的路上我哭了，眼泪再一次崩溃了，无能为力这样坐着，再也不敢骄傲奢求了。我还能够说些什么？我还能够做些什么？我好希望你会听见，因为爱你我让你走了。让你走了 baby， 我一直坐在咖啡厅的角落，没有人发现我还在难过。其实早就已经忘了怎么说，算着这么舍不得，你还是走了。我还不想承认这事实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没有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像一个废人。回家的路上我哭了，眼泪一次崩溃了，不能为你这样走着，再也不敢骄傲奢求了。我还能够说些什么？我还能够做些什么？我好希望你会听见，因为爱你我让你走了。回家的路上我哭了，眼泪在 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，在我哭泣的时候，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，在我孤寂的时候。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，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的，尽管痛的哭的没说的，但那又一路走来都是顺风的。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不同，天黑时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，没有追求和付出。想不服输，再苦也不停。

他常常说生活不能安排，还说不能按理出牌，他有他未来，我们学不来，我学不来，学不来，谁学得 这是来自陈奕迅的作品，叫做《阿怪》。有一些东西呢，其实是看上去很美，但是让你自己做呢，可能就很难做到了。像阿怪这样酷酷的、很有自我个性和主张的男生，未必就适合用来谈恋爱。也许哪一天呢，这个人就突然离开了，或者是消失了，让人很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呢，如果是要结婚找男朋友的话呢，还是要找一个价值观稳定，或者是和你比较和谐、和你认为比较安稳的男人来谈恋爱。 在我的左右，他们对我太温柔，穿的衣服太讲究。你知道有时候你不在我左右，难道我天天打球对着电脑做研究？他们对我好，你不用自负，应该为自己骄傲。简单的统计有69%像别人的男朋友，他们对恋爱有你一样的要求，有一些浪漫时候有机会说说感受。他们对我好，你不用吃醋，应该为自己骄傲。越多女生喜欢我，靠近我肩头，越能证明家男朋友。 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，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，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, 不因气压摇摆，只因有你拥戴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假使我算神话，因你创更愉快。最初唯独你欣赏我，比我更多埋头做，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。无论有谁嫌弃我，投入却无人可阻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, 不因气压摇摆，只因有你拥戴。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假使我算神话，因你创更愉快。 是不知不问不痛不痒，多少的时光不确定的某个夜晚，早上泪悄悄流淌，街边天气微凉，淡淡月光我的路横江，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，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，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，我安静听着小棒用威严那忧伤、哦、你的爱被埋葬，恨被收藏，痛应该原谅，我的爱不用讲，恨不用想，思念在发烫，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，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，确定的某个夜晚，早上泪悄悄流淌，街边天气微凉，淡淡月光我的路横江，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，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，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，我安静听着小棒用威严那忧

这张专辑里面的十首歌整体性非常的强，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古典化的编曲。刚刚听到的是一出生就可以马上抓住你耳朵的苏打绿带来这首歌曲，叫做《无与伦比的美丽》。继续要最后带你分享到王力宏这首歌，我觉得歌词非常有内容，也很有寓意，叫做《此刻你心里想起谁》。 可能是转角的便利店，到夜半两点或三点，在收音机的旁边，他幻想着新球鞋，点着别人的肩不发言。在两平租来的房间，他冰个带泡的泡面，若三分钟就能实现，他许愿学费能轻一点。但明天想你心在询问今天，想会给你 安慰， 安慰 了解， 了解 让你觉得伤悲。 哦，此刻你心里想起谁，谁会陪你 流泪， 流眼泪， 面对 面对 让你心灰。 敢不敢爱一个人如此卑微？ 自己忙碌，证明还活着，让朋友陪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说不爱你，你也就相信了，这样好吗？好吗？ 北京时间14点整。